膝盖，谁能够释怀？于是我感慨，他不过春去秋来，这是场竞赛，我们被时间打败。如果我说出来，会不会太明白？如果我哭出来，会不会太失态？如果风吹过来，你会不会明白？我赔了性命也换不回来，不走开，会不会太无奈？如果我不回来，会不会太奇怪？也许爱是场大买卖，到最后都是我欠你的债。

的旅程，我们也只好不舍得转身，而那颗心还能